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护理部的主任张丽丽，同时呢也是佑安医院张丽丽母婴阻断工作室的负责人，正好是以张丽丽的名字来命名的哈。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您好。 您先跟我们来聊聊哈，这个母婴阻断听起来还比较大家不太了解哈，尤其是我们是在肝炎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母婴阻断的话题，就是说有肝炎的妈妈会把肝炎传给自己的孩子，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我们通俗的来讲是这样来认为的。 那比如说说到肝炎哈，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很多种肝炎，比如说咱肝炎当中的甲肝、乙肝、丙肝、戊肝，甚至还有什么我们检查当中的所谓的大三阳、小三阳哈。您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个肝炎到底都有哪些？然后我们检查当中的血液当中的这些大三阳、小三阳到底有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说说好吗？ 好的。实际上我们确实很多老百姓哈容易混淆，因为肝炎的种类也比较多。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那么我们像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戊型肝炎，这些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根据它的传播途径的不同，我们会分为以这个消化道传播，比如说像我们的甲肝和戊肝，那么它是通过粪口传播， 就是消化道粪口传播的，是吧？ 那也就是我们的饮食卫生等等，它可能就会引起甲肝和这个戊肝的传播。那比如说我们的乙肝和丙肝，那么它主要的传播途径可能就是血源性的这种传播，当然还有其他的这种传播的方式。那么我们老百姓可能现在相对比来说占比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当中收治的比例比较多的，还是以上述的这个四种肝炎占比的比例比较大， 就是甲肝、乙肝、丙肝、戊肝， 对 收的人比较多一些 是这样的。 那张主任，比如说我们在查体过程当中发现，比如说血液检查当中出现了所谓的小三阳、大三阳哈，这到底是什么一个意义呢？ 好，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特别容易混淆的，不是特别清楚。我先说大三阳那么实际上大三阳也就是我们在进行乙肝病毒两对半的检查的时候，那么它会提示我们的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E抗原也是阳性的，另外是我们的核心抗体是阳性的，这个是大三阳， 大三阳 对。那么我们的这个小三阳呢，同样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那么它的区别就是在我们是乙肝的就是这个E抗体那么和这个核心抗体它是阳性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它其实主要是集中在E抗原还是E抗体这一块 阳性的问题， 对， 是吧？ 如果说是E抗原是阳性的话，那它就是大三阳。如果E抗体出现了E抗体阳性，那它就是小三阳。 那医学上面，比如说这个大三阳和小三阳，它所谓的临床意义是什么？都是说我这个人得了乙肝这个病吗？ 是这样的，因为大三阳来说呢，它还是要表明我们的这个患者体内的这个乙肝，那么它的这个病毒的复制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它的传染性是比较强的， 传染性比较强。 对，那么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小三阳的情况之下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病毒的这个活跃度不是那么活跃了，但是它仍然具有传染性。 就是传染性的强和弱上面有一些区分， 主要是病毒复制， 病毒复制的是吧？ 对，它有一个对比。 那比如说到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像乙肝这样的疾病哈，它主要是通过这个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途径？ 对，是这样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哈，那么今年的世界肝炎日的宣传主题是消除肝炎，时不我待。那么我们国家又是一个乙肝的 大 国，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我们最好的办法，也就是要这个从宝宝做起， 从宝宝做起，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宝宝在出生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阻断使这个乙肝的这个阻断能够成功，那么我们能够早日完成我们的这个指标。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是一个乙肝的妈妈，她如果在怀孕分娩的过程当中，如果不经过一些医学干预的话，她这个乙肝的这个病毒会通过母婴传播给孩子的，是吧？ 是这样的，其实早些时候我们国家在很早的时候没有乙肝疫苗的时候， 嗯， 确实发生了很多的很就是占的比例很大， 嗯 啊，通过母婴传播， 母婴传播， 对，妈妈会传给我们的宝宝， 嗯 啊，会发生这种感染， 嗯，所以这个其实从传播途径上来说，像乙肝就是血液传播，母婴传播都会有，是吧？啊，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来，还跟我们来聊聊有关这个乙肝大三阳，刚才您也提到了，那大三阳的传播这个复制率还是非常的高的啊，传染性可能会更大一些， 嗯， 那大三阳会不会就一定会把这个乙肝传染给孩子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哈，不管你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 嗯，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规范的啊，我们的主被动的联合免疫方案实施的话，无论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嗯， 这个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实际上它发生啊，母婴传播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哦， 嗯， 就是有阻断的办法是吧？ 是这样的，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大致的阻断办法都有哪些呢？ 嗯，因为现在是这样，首先呢，从妈妈这一块来说，我们是建议就是最新的我们2020年版的， 嗯， 母婴传播的这个预防指南上面也提出了，我们这个妈妈如果说她的病毒水平， 嗯， 啊，是这个大于2到10的五次方的情况之下， 嗯， 我们是建议他在28到32周的时候， 就是孕期是吧？ 对，在孕期28到32周口服抗病毒药， 嗯， 啊，因为这个肯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啊， 嗯， 进行，他会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指导， 嗯， 这个是从妈妈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对于我们的宝宝来说呢， 嗯， 也就是我们特别建议，刚才也说了，他是要有一个主被动的免疫，也就是他出生之后， 嗯， 我们是建议他在12小时甚至更早的时间， 嗯， 啊，接种啊，乙肝免疫球蛋白。 哦，就是乙肝免疫球蛋白， 啊， 跟我们那个乙肝疫苗还不一样， 是 不是？ 是，这是它是要产生被动免疫， 嗯， 也就是说它在15到30分钟之内， 嗯， 就会产生这个保护我们宝宝的这种抗体。 嗯，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乙肝疫苗，大家都非常熟悉， 嗯，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乙肝疫苗实际上是主动免疫的过程， 嗯， 也就是我们也是建议他在越早的接种，也就是在注射完乙肝免疫球蛋白之后，在不同的部位来注射乙肝疫苗， 嗯， 啊，那也就是说这是算零，实际上我们的方案应该是016 哈， 对，016，也就是说我们在立刻出生之后，立刻注射乙肝免疫疫苗之后， 嗯， 在一个月。 和六个 月之后， 啊， 对，和5月0，也就是在他出生之后的6个月， 嗯， 然后来接种啊乙肝疫苗， 嗯，这个乙肝疫苗应该说接种率现在也是非常的高了哈，而且这也是这个惠及我们广大中国人哈，因为乙肝是我们是一个大国，而且咱们反过来头再说，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大三阳小三阳，就是有些人体检过程当中， 嗯， 因为接种了这个乙肝这个疫苗，也会显示有一个表面看完的这个阳性哈，这个大家不用去紧张是吧？就是因为打过疫苗就会有这种反应，是 对，一般的来说，实际上应该是表面抗体。 表面抗体。 如果说它出现了应答反应， 嗯， 也就是我们会在表面，它会出现表面抗体的阳性。 嗯，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哈。 是。 那您刚才提到的都是孕期哈，比如说孕期的时候我们要给妈妈吃药， 嗯， 啊，吃这个需要吃多长时间呢？ 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是只是单一的进行母婴阻断的话， 嗯， 我们是建议他从28到32周开， 嗯， 孕周开始吃，那么吃到分娩当日就可以停了。 啊， 对，如果说我们只是做一个单一的一个就是如果其他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嗯， 那么实际上是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后期我们是要进行随访的， 嗯， 啊，包括妈妈的这个一些肝功的情况， 嗯， 以及病毒载量的一些情况， 嗯， 可能也会根据她的情况然后再给予一些综合的治疗。 就是您说这个后期是分娩之后还是在就是吃药之后就开始随访？ 他吃药之后肯定是要进行产检，相关的检查也会有， 也会有， 对，然后分娩之后我们对于这种肝这个妈妈的这个随访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检查， 嗯，啊，也会有 是 吧，是 这样的， 嗯，那分娩当天对于母婴阻断上面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分娩当天其实刚才已经说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在产时和产后， 嗯， 啊，也就是产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说母婴传播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宝宝在出生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暴露在这个妈妈的血液体液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是， 对，是这样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刚才其实讲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最短的时间之内， 啊， 我们给宝宝进行一个保护， 嗯， 就是进行一个被动的一个免疫接种， 嗯， 啊，就是 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的一个接种， 哎，这个是，但等于基本上是不是刚生出来就应该打？ 对，应该是在 最快的时间啊进行一个肌内的一个注射。 哎呀，这个家长包括妈妈会有担心吗？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刚这么小就要打一针。 还好吧，我想咱们国家随着乙肝疫苗的这种推广，大家对于这个接受度还是蛮高的。另外呢，大家都特别，妈妈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宝宝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呀，都特别关注孩子的健康。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科学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大家还是非常愿意配合的。 那乙肝妈妈她如果是自然分娩和普通我们所谓的这个剖宫产啊，他们对于这种乙肝的暴露风险或者是这种传播的风险一样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就是相关的研究也显示哈，那么其实这两种这个分娩方式没有明显的差异， 没有明显差异。 对，因为有的原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人会说会考虑哈，我在分娩方式上，那我是不是自然分娩的过程当中，它娩出的过程会有血液体液对于孩子对于宝宝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污染，他会觉得会不会接触的时间越 长，对， 然后他被感染的这种几率会越大。那么实际上有经过一些这种循证的研究发现，这两者之间自然分娩和剖宫产之间是没有明显的差异，从母婴阻断的这个结果来看是没有差异的。当然对于妈妈的这种恢复各方面来说，实际上还是我们还是推崇是要自然分娩， 自然分娩， 对， 是对，现在也是大家非常这个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所有的剖宫产都是有这个指征的哈，这个不是说我去找大夫说我想剖了，然后那个大夫就能答应你的啊。那另外还有人可能妈妈也会担心，您看您刚才提到了啊，这么早我们就吃这个降病毒的这个药物哈，这个药物会不会在我怀孕期间把这个传播给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怀孕期间很多妈妈都会非常在意说我不能随便吃药啊，这方面也会有一些担心啊。 是因为最新的这个指南确实也是提示了我们，也是做了关于这个药物的这种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么显示它没有明显就是这种对于我们的宝宝下一代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影响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大家我们的妈妈们也不用太多的去担心说会不会因为吃了这个会产生一些不良的这些后果 目前还是可以的，是吧？就是这个药品还是相对来说安全的哈。另外呢还有人也会担心了，那你这个乙肝妈妈这个比如说她吃了那么多药，然后我们家孩子这个可能也是出生当天也像您说的哈，做了这种阻断，打了免疫球蛋白，然后呢也定期打了乙肝疫苗，那我们在后续的比如说哺乳期哈，这个妈妈哺乳期的时候还要继续吃药吗？或者说哺乳期期间她的这种会不会对孩子有一定的影响呢？ 是因为这个母乳喂养实际上一直是纠结了很多年，就是我们的乙肝妈妈能不能为自己的宝宝来喂奶因为我们医院也是做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么发现实际上第一对于这个宝宝来说，我们这些妈妈其实包括高病毒载量的妈妈们的母乳喂养那么没有额外增加母婴传播的风险这是肯定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从情感方面实际上很多妈妈现在已经放开二胎和三胎 对对对， 三胎都已经放开了那么可能他的这个大老大在出生的时候由于我们的这种联合免疫可能做的不像现在这么好那么他的这个阻断可能就失败了，那么对于他后期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生二胎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我老大已经被感染了那我们的老二是不是就不要进行母乳喂养当然作为妈妈来说她是非常愿意进行一个这个母乳喂养的那么我们也是随着这个医疗的这种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进行了这种正规的接种预防接种以后，那么我们还是能够保障其实母乳喂养真的不是就是不会增加我们母婴传播的这种 风险 、对那么对于宝宝来说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因为我们也是原来每年都会有这个相信您也知道就那个每年的母乳喂养周期间我们都会大量的做很多的科普节目都是提倡哈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做母乳喂养因为对妈妈也好对孩子也很好是吧那说到这个刚才提到了说像乙肝阻断，那您刚才提到了前几年和这几年我们也想问问您哈就是现在我们可能越来越规范了，早年间这种母婴阻断失败哈有什么样常见的一些问题呢？就是跟现在比我们哪些进步了呢？ 一个呢是大家的意识其实已经都有一定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会进行规范的抗病毒治疗我们的妈妈们会接受这种方式那么再有呢就像我们的这种 被动的这种免疫、 嗯、 还有这种主动的免疫，就是疫苗嘛、 嗯、 两种疫苗的一个接种、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像母乳喂养的这种观念的这种转变、 嗯、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在接受疫苗之后他看到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同伴教育的这种影响还是蛮大的哈、 嗯、 如果说接受这种规范的这种疫苗接种之后他看到他的宝宝阻断成功了、 嗯、 那么实际上对于周边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之前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规范的这个疫苗接种之前、 嗯、 那么他还真的是有一些概率、 嗯、 所以说我们的母婴阻断成功率哈现在基本上已经很高了哈、 嗯、 接近我们只能说是接近哈100%、 哦、 啊当时也有额外的特殊的这种案例、 嗯、 但是之前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从很高的一个水平、 嗯、 啊然后渐渐的我们降到了现在的这么一个水平、 嗯、 那么对于社会和家庭来说乙肝的这种治疗其实包括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人啊包括一些工种可能对于我们乙肝的 对 患有乙肝的这些、嗯、我们的这些人哈他可能还是有一些这种 就是、 在接受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原来是这样，乙肝有很多体检项目是必查、 嗯、 后来是自愿查是吧 对 吧 对 自愿查。当然了有一些行业你比如像餐饮行业它可能有一些自己行业内部的、 嗯、 比如说你有这种所谓的健康证可能单独要查一些。 对。 我觉得大家对于乙肝患者的包容度或者接纳度越来越高了哈、 嗯。 当然对于乙肝的像妈妈这样的可能自己心里边压力也比较大，就是一旦我怀孕啊，我就会很担心，能不能会不会把我这个乙肝传染给孩子和传播给孩子？ 他的压力特别大， 压力特别大。 对，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是他已经怀孕了， 嗯、 他会有压力，他是当他想怀孕的时候 就有压力。 对，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会延伸到前面，就是他在结婚之前， 嗯、 他会考虑啊、对方，比如说、这个、 能不能接纳？ 对， 接纳、啊。 对，第一，他能不能接纳我和他结婚？ 嗯、 第二呢，他的家庭能不能接纳我？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都就是结完婚之后我们会考虑我们的下一代的问题、 嗯、 所以让他的这种压力真的是特别大，包括我们医院有的时候有的妈妈真的看到这个阻断成功的这张化验单的时候就是痛哭流涕、 嗯哎、 就是自己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嗯、放下来了， 而且他也不会自己的孩子不会像他自己一样、 嗯、 因为他的年龄肯定就很长嘛、 嗯、 就是会相对来说在他上学就业的过程当中会经历一些不愉快的这种感受、 嗯、 所以他觉得他的孩子是健康的孩子、 嗯、 可以跟其他的孩子 一样、哎、 对享受同等的这种待遇 嗯那说到您刚才说到了说最后会给一张鉴定的类似鉴定报告就是怎么来、 不是鉴定报告 怎么来 不是鉴定报告 不是鉴定报告 对对 那是怎么来证明说我这个母婴阻断成功了呢 啊对对其实是这样的那也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疫苗哈接种之后我们016大家都记得哈、 嗯、 我们在6个月之后、 啊、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那么我们是从这个8到12就是说这个宝宝在8到12月龄的时候、 嗯、 我们再进行一个血清的水平的一个检查 嗯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啊如果说我们最愿意可能喜欢看到的哈、 嗯、 就是我们的表面抗原是阴性的、 嗯、阴性的 表面抗体是阳性的、 嗯、 那么就证明我们的阻断是 成功 的 成功、哦、 对如果说出现了表面抗原是阴性的、 嗯、 啊那么我们的表面抗体也是阴性的、 嗯、 那这时候可能啊就是这个疫苗没有应答、 嗯、 啊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建议大家再继续进行一次 补充一个 对主动的免疫的全过程、 嗯、 一定是016 再来一次、哦、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后续我们再进行一个检查、 嗯、 如果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发现我们的表面抗原还是阴性的抗体还是阴性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补充了、 嗯、 它可能就属于低应答的这么一个人群、 嗯、 啊那么是这样那么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呢就是我们的 表面 抗原还是阳性的、 嗯、 那我们的这个表面抗体是阴性的、 嗯、 那么这个呢在第一就是我们6个月以后查的时候如果初次就是已经有这么一个提示的话可能初步表明可能就没有成功、 就是、没有成功、啊、 对但是建议呢我们半年以后再进行一次复查、 嗯、 啊如果说半年以后还是这样一个结果、 嗯、 那可能我们后续就要考虑进行相关的这个抗病毒的一些治疗了 哈 对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基本上说有个别的但是已经是这个阻断的成功率非常高了哈 对 啊就是基本上能拿到99%以上是吧这样的一个成功率了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对于很多乙肝的妈妈来说 说，他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看到自己的下一代如果母婴阻断成功的话，他就成一个完全正常的健康的宝宝的话，他的人生可能就不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经历那么多坎坷，是吧？ 是 这种幸福感满足感是一定是特别大的，是吧？ 对，因为实际上像我们医院这个工作室成立以后嘛，很多妈妈也是非常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全流程的治疗护理之下吧，他们也是很欣慰哈。我不管是在我们的助产室日，还是在其他的一些节日，都会给我们送来这种祝福。因为他回归了社会，回归了家庭，那么为我们的这个宝宝下一代健康成长，等于他奠定了一个基石。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利国利民啊的一件好事。 这让家庭也非常的幸福哈。 是。 那最后还想问问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也是一个乙肝大国啊，就是目前像咱们北京市这样的一个全市范围内哈，我们如果妈妈是一个乙肝的携带者，她会不会有这种主动意识，或者说在产检的过程当中就应该能接受到关于母婴阻断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呢？ 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更多的进行一个普及。因为实际上我们对于母婴传播这一块的知识的一个普及性可能还不是特别的高。因为有一部分人他会认为他也是乙肝，至于是什么状态的，是大三阳小三阳，自己可能都不是特别清楚，而且他觉得他一直就是这样生活工作也没有什么影响，那么他的重视程度可能就不够，就是他也不会再去想说我那要不要进行一些正规的一些治疗。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会给他建议啊，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他认为他的认识没有到这种程度之后，那可能结果就是他也不会接受这种抗病毒治疗。所以对于我们后续的母婴的这个阻断效果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个可能还得大力的去宣传，多去跟所有的这个乙肝的妈妈去交流啊，讲述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其实我觉得听了你那个介绍之后，我们知道其实手段还是非常好的哈，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如果妈妈能够遵从医院的这种指导，然后遵从这种治疗的话，应该说母婴阻断的成功率也是非常高的哈。 对，其实刚才您也说到，我们是建议前期进行一个广泛的一个筛查，就是要进行这个乙肝的一个相关病，就是这个乙肝的相关的一些检查，这样的话我们筛查出来之后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在北京哈佑安医院，也是肝病专业方面非常著名的医院哈，护理部的主任，也是张丽丽工作室的这个主任哈，也是母婴阻断工作室的主任张丽丽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因为我们知道像护理部，像我们的护士，包括像艾滋病的这种母婴阻断，在您那儿做的也都是非常的出色的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好吧？ 好的，谢谢，谢谢，也非常愿意为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普及我们的肝炎的相关的知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